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内存优化的下半部分。在掌握上一期介绍的内存相关的背景知识后，下一步你肯定想着手开始优化内存的问题了。不过在真正开始做内存优化之前，需要先评估内存对应用性能的影响。我们可以通过崩溃中异常退出和 OOM 的比例进行评估。另外一方面，低内存设备更容易出现内存不足引起的异常和卡顿。我们也可以通过查看应用中用户的手机内存在 2GB 以下所占的比例来评估。所以在优化前要先定好自己的目标，这一点非常关键哈。比如针对 512MB 的设备和针对 2GB 以上的设备，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优化思路。如果我们面向东南亚、非洲用户，那对内存优化的标准就会变得更苛刻一些。铺垫了这么多，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内存优化都有哪些方法吧。那要进行内存优化，应该从哪里着手呢？我通常会从设备分级、bitmap 优化和内存泄露这三个方面来入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设备分级。相信你肯定遇到过同一个应用在 4GB 内存的手机运行的非常流畅，但在 1GB 内存的手机就不一定可以做得到，并且在系统空闲和繁忙的时候表现呢也不太一样。内存优化首先需要根据设备环境来综合考虑。转来上一期我提到过很多同学陷入的一个误区，那就是内存占用越少越好。其实我们可以让高端设备使用更多的内存，做到针对设备性能的好坏使用不同的内存分配和回收策略。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架构设计支撑，在架构设计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。第一个是设备分级，使用类似 device year class 的策略对设备分级。对于低端机用户，可以关闭复杂的动画或者是某些功能，使用565格式的图片，使用更小的缓存内存等等。在现实环境下，不是每个用户的设备都跟我们的测试机一样那么高端。在开发的过程呢，我们也要学会思考功能要不要对低端机开启，在系统资源吃紧的时候能不能做降级。我在文稿中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 Device Year Class 会根据手机的内存、 CPU 核心数和频率等信息决定设备属于哪一个年份。这个事例表示对于2013年之后的设备可以使用复杂的动画。我在文稿中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 Device Year Class 会根据手机的内存、 CPU 核心数和频率等信息决定设备属于哪一个年份。这个事例表示对于2013年之后的设备可以使用复杂的动画，对于2010年之前的低端设备则不添加任何动画。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这个事例。第二个是缓存管理，我们需要有一套统一的缓存管理机制，可以适当的使用内存。当系统有难时也要义不容辞的归还。我们可以使用 on-chip memory 回调，根据不同的状态决定释放多少的内存。对于大项目来说，可能存在几十上百个模块，统一缓存管理可以更好的监控每个模块的缓存大小。第三个是进程模型，一个空的进程也会占用 10MB 的内存，而有些应用启动就有十几个进程，甚至有些应用已经从双进程保活升级到四进程保活。所以减少应用启动的进程数，减少常驻进程，有节操的保活，对低端机内存优化非常重要。第四个是安装包大小，安装包中的代码、资源、图片以及受控的体积，它们占用的内存有很大的关系。一个 80MB 的应用很难在 512MB 内存的手机上流畅运行。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考虑针对低端机用户推出 4MB 的轻量版本，例如 Facebook Lite、 今日头条极速版都是这个思路。那么安装包中的代码、图片、资源以及受控的大小跟内存究竟有哪些关系呢？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表格。接下来我们来看 bitmap 优化。 bitmap 内存一般占应用总内存很大一部分，所以做内存优化永远无法避开图片内存这个永恒主题。即使把所有的 bitmap 都放到 native 内存，并不代表图片内存问题就完全解决了，这样做只是提升了系统内存利用率，减少了 GC 带来的一些问题而已。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到底该如何优化图片内存呢？我给你介绍两种方法。第一个方法，统一图片库。图片内存优化的前提是收拢图片的调用，这样我们可以做整体的控制策略。例如低端机使用565格式，更加严格的缩放算法，可以使用 Glide、 Fresco 或者采取自研都可以。而且需要进一步将所有 bitmap 点 create bitmap Bitmap Factory 相关的接口也一并收拢。第二个方法是统一监控，在统一图片库后就非常容易监控 Bitmap 的使用情况了。这里主要有三点需要注意啊。第一点是大图片监控，我们需要注意某张图片内存占用是否过大，例如长宽远远大于 View 甚至是屏幕的长宽。在开发过程中，如果检测到不合规的图片使用，应该立即弹出对话框提示图片所在的 Activity 和堆栈，让开发同学更快发现并解决问题。在灰度和线上环境下，可以将异常信息上报到后台，我们可以计算有多少比例的图片会超过屏幕的大小，也就是图片的超宽率。第二点是重复图片监控。重复图片指的是 Bitmap 的像素数据完全一致，但是有多个不同的对象存在。这个监控不需要太多的样本量，一般只在内部使用。之前我实现过一个内存 HProof 的分析工具，它可以自动将重复 Bitmap 的图片和引用链输出。文稿中有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可以看到两张图片的内容完全一样，通过解决这两张重复图片可以节省 1MB 内存。第三点是图片总内存，通过收拢图片使用，我们还可以统计应用所有图片占用的内存，这样在线上就可以按不同的系统、屏幕分辨率等维度去分析图片内存的占用情况。在 OOM 崩溃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图片占用的总内存、 TopN 图片的内存都写到崩溃日志中，帮我们排查问题。讲完设备分级和 Bitmap 优化，我们发现架构和监控需要两手抓，一个好的架构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我们犯错，而一个好的监控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，内存泄露。内存泄露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回收不再使用的内存，排查和解决内存泄露也是内存优化无法避开的工作之一。内存泄露主要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同一个对象泄露，还有一种情况更加糟糕，就是每次都会泄露新的对象，可能会出现几百上千个无用的对象。很多内存泄露都是框架设计不合理所导致，各种各样的单例满天飞， MVC 中 controller 的生命周期远远大于 view。 优秀的框架设计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程序员犯错，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。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内存泄露建立持续的监控。关于 Java 内存泄露，建立类似 Leak Canary 自动化检测方案，至少做到 Activity 和 Fragment 的泄露检测。在开发过程，我们希望出现泄露时可以弹出对话框，让开发者更加容易去发现和解决问题。内存泄露监控放到线上并不容易，我们可以对生成的 HProof 内存快照文件做一些优化，裁剪大部分图片对应的 byte 数组，减少文件大小。比如一个 100MB 的文件裁剪后一般只剩下 30MB 左右，使用 7zip 压缩最后小于 10MB， 增加了文件上传的成功率。关于 OOM 监控，美团有一个安卓内存泄露自动化链路分析组件 Probe，它在发生 OOM 的时候生成 HProof 内存快照，然后通过单独进程对这个文件做进一步的分析。不过在线上使用这个工具风险还是比较大，在崩溃的时候生成内存快照有可能会导致二次崩溃，而且部分手机生成 HProof 快照可能会耗时几分钟，这对用户造成的体验影响会比较大。另外部分 OOM 是因为虚拟内存不足导致，这块需要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。关于 native 内存泄露监控，上期我讲到 malloc 调试和 malloc 钩子似乎还不是那么稳定。根据微信安卓终端内存优化实践这篇文章的介绍，微信也做了一些其他方案上面的尝试。例如针对无法重编 SO 的情况，使用了 PLT hook 拦截库的内存分配函数，其中 PLK hook 是 native hook 的一种方案，后面我们还会讲到。然后重定性到我们自己的实现后记录分配的内存地址、大小、来源搜库路径等信息，定期扫描分配与释放是否配对，对于不配对的分配输出我们记录的信息。针对可重编的 SO 情况，通过 GCC 的相关参数给所有函数插桩，桩中模拟调用站、入站、出站操作，通过相关参数拦截内存分配和释放函数，重定向到我们自己的实现后记录分配的内存地址、大小、来源 SO 以及插桩记录的调用站此刻的内容，定期扫描分配与释放是否配对，对于不配对的分配输出我们记录的信息。开发过程中内存泄露排查可以使用安卓 Profiler 和 MAT 工具配合使用，而日常监控关键是成体系化，做到及时发现问题。 坦白地说，除了 Java 泄露检测方案，目前 OOM 监控和 Native 内存泄露监控都只能做到实验室自动化测试的水平。微信的 Native 监控方案也遇到一些兼容性的问题，如果想达到灰度和线上部署，需要考虑的细节会非常多。 Native 内存泄露检测在 iOS 上呢会简单一些，不过谷歌也在一直优化 Native 内存泄露检测的性能和易用性，相信在未来的安卓版本将会有很大改善。前面我也提了，内存泄露的监控存在一些性能的问题，一般只会对内部人员和极少部分的用户开启。在线上，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更有效的方式去监控内存相关的问题。我们先来看采集方式。用户在前台的时候可以5分钟采集一次 PSS、 Java 堆、图片总内存。我建议通过采样只统计部分用户，需要注意的是要按照用户抽样而不是按次抽样。简单来说，一个用户如果命中采集，那么在一天内都要持续采集数据。通过上面的数据，我们可以计算下面一些内存指标，比如内存异常率可以反映内存占用的异常情况，如果出现新的内存使用不当或内存泄露的场景，这个指标会有所上涨。其中 PSS 的值可以通过 debug.memory.info 拿到，内存 UV 异常率等于 PSS 超过 400MB 的 UV 除以采集 UV。 触顶率呢可以反映 Java 内存的使用情况，如果超过 85% 最大堆限制， GC 会变得更加频繁，容易造成 OOM 和卡顿。内存 UV 触顶率等于 Java 堆占用超过最大堆限制的 85% 的 UV 除以采集 UV。 其中是否触顶可以通过文稿里面的方法计算得到。一般客户端只上报数据，所有计算都在后台处理，这样可以做到灵活多变。后台还可以计算平均 PSS、 平均 Java 内存、平均图片占用这些指标，它们可以反映内存的平均情况。通过平均内存和分区间内存占用这些指标，我们可以通过版本对比来监控有没有新增内存相关的问题。因为上报了前台时间，我们还可以按照时间维度看应用内存的变化曲线，比如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应用是不是真正做到了用时分配、及时释放。如果需要，我们还可以实现按照场景来对比内存的占用。在实验室或者内部试用环境，我们也可以监控 Java 内存分配和 GC 的情况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对性能有一定的影响，虽然目前还可以使用，但已经被安卓标记为 deprecated。 通过监控，我们可以拿到内存分配的次数和大小，以及 GC 发起次数等信息。需要特别注意阻塞是 GC 的次数和耗时，因为它会暂停应用线程，可能导致应用发生卡顿。我们也可以更加细腻度的分应用场景来统计，例如启动、进入朋友圈、进入聊天界面等关键场景。那最后呢，我来小结一下，在具体进行内容优化前，我们首先要问清楚自己几个问题，比如我们要优化到什么目标，内存对我们造成了多少异常和卡顿。只有在明确了应用的现状和优化目标后，我们才能去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在讨论了内存优化的思路时，针对不同的设备、设备不同的情况，我们希望可以给到用户不同的体验。这里我主要讲到了关于 Bitmap 内存优化和内存泄露排查监控的一些方法。最后我提到了怎样在线上监控内存的异常情况，通常内存异常率、触顶率这些指标对我们会很有帮助。目前我们在 Native 泄露分析上做的还不是那么完善，不过做优化工作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用眼镜的思路来看问题。用眼镜的思路来看，即使是谷歌在时机不成熟时也会做一些权衡和妥协，换到我们个人身上，等到时机成熟或者我们的能力达到了，就需要及时去还这些技术债务。听完我分享了内存优化的方法后，相信你也肯定还有很多好的思路和方法。今天的课后作业呢，是分享一下你的内存优化必杀技，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今天学习练习的收获和心得。在文中我提到 HProof 文件裁剪和重复图片监控，这是很多应用目前都没有做的，而这两个功能也是微信的 APM 框架 Matrix 中内存监控的一部分。 Matrix 是我一年多前在微信负责的最后一个项目，也付出了不少心血，那最近听说终于准备开源了哈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先练练手，尝试使用哈哈库快速判断内存中是否存在重复的图片，并且将这些重复图片的 PNG、 堆栈等信息输出。最终的实现可以通过向 sample 发送 pull request，